我来念一段的经文，经文起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为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经文就念到这里，愿神祝福听话语的人。 今天晚上要和大家来分享牧之神学，我会分两次来做分享。过去在三一堂做牧师，在巴生班大法堂做牧师，我都在离开他们之前，也就是我牧会做他们主理牧师的最后一个月，我就讲我的见证，我做牧师的见证。同样这个月十二月是我最后一个月做你们的主理牧师，我要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爱戴，过去十八年的爱戴。那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以主理牧师来主持这个圣餐，感谢主。当四元楼今年八月做了奉献礼，我就非常的肯定我在芙蓉堂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2012年11月11号我接受心脏绕道手术，过后我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甚至没有声音，所以到了2013年，教会给我半年的休息。在半年的休息进入尾端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念头，我要退休，提早退休，因为我们的系统过了55岁随时都可以退休，我要退休。我就申请向政府，不是政府，向所谓社会保险收受申请退休。经过三个政府医院专科医生检验我的身体状况，竟然批准了我的申请，意思说如果我退休了，每个月就从收受那边领取这个赔偿。可是我虽然写信给政府申请收受申请，我没有向年会申请，我预备了这个信件，我要向呈给这个会长，这个信件我今天还保留着。可是2013年9月我从吉隆坡回来，吉隆开会回来，吉隆坡塞车，车根本不能够走。在车内我忽然间有一个又一个的感动，或者我叫做意象，那个意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就是龙城布道所成立牧区，在大城开设布道所，在船头建四元楼历史走廊，还有庆祝宣教115周年纪念。那些感动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的热，也非常的高兴。我还记得我就在车里面打一个电话给后任会有领袖韦尚先，我告诉他我有这些感动，我要做这些工作，那是我所领受的感动。可是我没想到说四元楼一单二迟了3年才建成，所以当今年一落成的时候，我很肯定了，上帝给我的意象，给我的感动，我已经一项又一项的落成了。圣经里面说没有意象名就放肆，意象就是指目标啊，就是指这个感动。那么神给我的感动我已经做了，我还有什么感动？今年上一堂邀请我6月的时候讲道，讲道结束之后，在午餐的时候跟他们谈话，神给我的感动来了。 其中一个讲了一句话，牧师，你说会回来做牧师，现在都要退休了，都还没回来。那这句话也触动我，因为1994年我要离开三一堂的时候，做他们10年的牧师，那种的感情是不能够形容弟兄姐妹的反应。所以我在离开他们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上任班达马兰坛的主理之前，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继续成长，我会回来再做你们的牧师。这句承诺25年，我想那天跟他们谈，我也看到上帝给我再上一堂再回去做牧师应该做的那个工作。在年会有人知道我申请回上一堂做牧师，我不是回我家乡，西迪旺有20多间卫理公会，我不过回去一间，25年前我在那边做牧师，做了10年的牧师。所以有人知道我申请回去，他们就说你只有2年罢了啊，甚至1年罢了啊，就在芙蓉堂做了退休回去不是更好。可是我深深觉得退休了回去跟我现在还没有退休回去做牧师那个意义不同啊。这就是我做牧师，我继续做下去，也许比较我未来的1年2年再上一堂，我想上一堂我会做得更多。上帝给我这个感动，给我这个看见。牧师今年几岁呢？按照身份证，我是1956年5月1号生的，那年会规定是65岁退休，那就是说我还有2年的时间，我是做到2021年12月31号。可是我真正的出生日期不是1956年5月1号，我是1955年12月4号。我妈妈生了我迟报生的，所以如果是1955年12月4号，牧师今年是64岁呀，意思说我只有1年才退休。所以我回去我过去做牧师的教会，我最多是2年，也许是1年。弟兄姐妹们，你们为牧师祷告，让牧师最后1年2年的侍奉往结留香。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分1000两、2000两、5000两银子，那个两叫做 talent， 英文叫做才干。我说上帝给我的只是2000两，我只有2000两的才干 talent。 我们明年要接任的牧师旺夫奇牧师，我也对他说，你有5000两，你是5000两的，所以上帝也赐福芙蓉堂继续的成长。我是个献身者，教会成长本来就是献身者的一个目标。好，今天晚上要讲我做牧师的见证，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也请你们忍耐听牧师的见证。我们来做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你在主你自己的仆人身上的带领眷顾，一次又一次的感动，微小的声音，主你的仆人的见证，主啊，用荣耀归给你，平安归于主你自己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1970年啊，讲是40年前的事情了。麦哲歪主理高继斌牧师，他邀请新加坡精炼灵修神学院学生刘碧才神学生，现在是牧师了，来到我家乡麦哲歪教会少年团去讲道。那一年我14岁，那一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神学生。我知道小学生，我听过中学生，我听过大学生，我从来没有听过神学生这三个字。 一听到这三个字神学生，神的学生，我从心里面肃然起敬啊。如果你们到过我的家乡莫正外，我常常说那是 CTA1 当中的一个世外桃源。牧师以后没做你们牧师，现在很流行旅行，你们到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记得不要忘记的 CTA1 这个地方，欢迎你们去 CTA1 旅行，然后记得给牧师一个电话，我会带你们去我的家乡世外桃源来看，你们就知道牧师是怎么成长的啦。非常的幼稚，头脑简单，思想也简单。我常常说我到了16岁到新加坡的时候，我才知道世界上有福建人了，因为我那个家乡几乎都是讲福州话的嘛。好，那天晚上我也知道了，要做牧师传道要先做神学生。1971年太平堂主理高传楼牧师，他来我的家乡莫正外教会带领培灵会，他讲道完毕的时候，他呼召人上前去接受祷告。那天晚上有两个人上去接受祷告，我是其中一个。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走到前面来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的祷告是什么？我要做牧师。我有位哥哥，这是1970年拍的《全家福》，我有位哥哥他长我一岁，但是他也迟报名了，结果他的报生日子也是1956年5月1号，我们两个人一样的。所以小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同班，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都是同班。小学前啊，这个是牧师啊，14岁的牧师。小学前三年我们两兄弟是包办第一名和第二名，如果我第一名他就是第二名，如果我第二名他就是第一名。可是小学第三年级下半年开始，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卖福州光饼，一边卖一边吃，蛮喜欢吃的。福州光饼最好吃的时候不是过夜的，是从那个火炭炉出来的时候特别好吃，如果你们到小旺一定请你们吃福州光饼。我一边卖一边吃，到现在还喜欢吃。你们知道我卖福州光饼怎么卖吗？就是一句话，踩着脚车不断的叫卖，公饼女饼金龙面福强饼。我们当中有没有福州人？福州人就知道牧师在喊着什么。我这一句喊啊，是包括了四种的福州饼，知道吗？我就这样叫卖，他叫卖这个福州饼，有了钱了，零用钱每天能够赚1块多，多了零用钱，多了节目，学会赌博，因为卖光饼，学业也退步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辉煌的记录。我小学六年级，我是做班长做六年的，虽然后来成绩不是好，老师还是叫我做班长，可能我有一点点的灵巧吧。好了，我们两兄弟小学毕业了，我的爸爸说，两个人只能够一个人读中学，一个人留下来帮忙农作。我的爸爸是一个小小原主，他有20多阴谋的爸。那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我留下来帮我爸爸割树胶、种植木薯、稻米等等。但是我也过了3年多无忧无虑的农耕生活。我特别讲无忧无虑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做牧师传道，我遇到许多烦恼的事情。而割树胶其实很好的，那个胶树啊，你用刀去割它，它不会生气你的，它还会流出那个胶汁，一杯一杯满满，你收的时候多么高兴啊，不像人，你爱它，它反而来伤你嘞。树胶树你伤它，它反而更爱你嘞。 个塑胶生活，虽然早起，塑胶爸回来，睡觉之后，又是罗马精神呐、啊。而我有一点小灵巧，人家对我妈妈说：“你的那个孩子啊，割塑胶他是跑的，用跑的，所以我一个人能够割61个的这个塑胶疤，包括塑胶，包括做胶片，上帝恩典。那我要做的是什么？我祷告做牧师啊，可是我的程度只有什么 primary， 我只有小学毕业程度，哪里有神学院收我啊？”可是1972年，我的家乡莫正歪教会来了一个女传道，她是新加坡精炼灵修神学院毕业的，她知道我要做牧师，她对我说，我5月我去新加坡精炼灵修神学院毕业礼的时候，我跟院长吴院长70岁的老院长介绍举荐我进去读新加坡精炼灵修神学院。他有一个特色，他收学生是看重的是那个学生那个人有没有献身的心智，他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读多少的书。为什么呢？因为这间神学院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第一间神学院，这间神学院是宋尚杰博士所结的果子啊，很多人复兴的，很多人悔改信主，他们要读圣经要祷告，结果这间神学院就这么成立的啦。所以我就在等着女传道回来告诉我。可是当女传道回来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她对我说，神学院的吴院长说，我先去读了中学才来读神学。哇，我听到这句话我很失望。我回家，母亲知道了，她安慰我说，你就去读中学啦。弟兄姐妹们，我是要做神学生，我不是要做中学生啊。我祷告几天之后，上帝给我一个感动，我竟然写一封信给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从来没有见过的院长。我向传道拿地址，我没有告诉传道我写信，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写信，生平的第一封信。我那封信不是写给牧师娘知道吗？我生平的第一封信不是写给牧师娘，是写给神学院的院长。2个礼拜后我收到回信了，神学院院长告诉我说，你8月中来报道。结果呢，1972年8月到1976年5月，我在这间神学院读了4年的书。到了1974年的时候，我打算，没有人跟我说，我竟然有心里有一个念头，我要自修，一边读神学，一边去报考新加坡的中四。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政府是中四考试，中学4年的考试。可是当院长知道之后，他召见我，他对我说，你还没有进来，我叫你读中学，你不读，你现在进来了就好好的灵修祷告，专心受训啊。院长这么劝告我，我就打消了报考中四考试。1976年5月，我从这间神学院毕业，我被安排在我家乡莫正歪教会帮忙。那个时候没有传道人，我从1976年帮忙到5月，帮忙到1977年，没有传道人。可是到了1977年正月的时候，我竟然有了一个决定，我跑去离开我家乡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做 Bandar Remis， 那边有一间独立中学，玉清独立中学，我报读 Form 3。我一边在教会帮忙教会圣工，我一边跑去这间中学读 Form 3。那是1977年初中三。1977年10月，我就参加读中统考，初中三统考，我也参加政府的初级文凭考试，叫做 LCE， 现在不叫 LCE， 现在叫 PMR。 那个时候华校的中学生必须读了 Remove、 Form 1、 Form 2、 Form 3 4年才能够考 LCE， 而我只是1年我就去考 LCE。 1977年年底 LCE 成绩放榜，我考到 Grade 1成绩。你们没有拍掌啊？人家4年，我只1年我就考到 Grade 1的成绩，而且我还比人家多了一张文凭，那是统考文凭，也是 Grade 1成绩。好，1977年年底，我现在考到师了，我就申请向年会申请，我要拜师做传道。可是年会不接受我，我感到很困惑。我过去我所知道的，不是说专家多工人少吗？要更多人做传道吗？现在怎么我要做传道不要我呢？我感到困惑。不过3年后，1980年，方正南会读，在他的卫理公会100周年庆典演辞当中，他说卫理公会选了100个优秀青年培才计划，我的名字是其中在其中的一个。3年前他不要我，3年后他要我，上帝的恩典。但是1977年年会没有派我，年会过后黄银熙教区长他派我去5条路布道所做传道人。所以1978年正月我就报到这边布道所，那天有几个青年人等我。你看这个布道所是木板做的，旁边呢是那个四方形的那个铁网来的，上面是铁网，下面是木板，后面有一间牧师楼，我去传道屋，那个传道屋比羽球场还小。我1978年正月我去做传道的时候，这边没有传道屋的，到了4月才有一间传道屋建在这里，我等一下才告诉大家是怎么一回事。好了，那么这个布道所它的主日崇拜是下午5点的。再给你们看一张照片，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张照片了哈，典型的照，经典的照片。你们看到有人拿着雨伞吗？做礼拜拿着雨伞哦，怎么说拿做礼拜拿雨伞呢？因为你们看到5点做礼拜嘛，那个阳光西下的时候，阳光会射进来呀，所以会蛮热的。或者如果碰到下雨的时候，风一吹呀，那个雨啊就从这边下来，所以有人就拿着雨伞来做礼拜了。一边拿着雨伞，又可以挡太阳，也可以挡雨水呀。我不晓得世界上还有其他教会是怎么样，但是这是1978年的事情。我上任做传道的时候，没有传道屋啊。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发现到也没有人安排我住宿啊。看到这间的布道所，我很天真的，我就去买了一张帆布床。这个帆布床不是我78年睡的，这张帆布床是我做了心脏绕道手术的时候，张金香传道特地做给我睡觉的哈。那我就买了那个，我还记得10块钱，那个10块钱，我买一个热水瓶，我买一个杯，就把帆布床摆在这个布道所里面。我过了一个礼拜的生活，一个礼拜后，主理牧师林瑞明牧师来看我，他发现了我是住在布道所里面睡帆布床呢，他觉得非常的不妥当。结果他就去找5条路这个小新村，人大概是100户人家罢了，只有1户家庭是成人信徒屋子，他就找那个钱宝通夫妇安排我住他们的屋子。那么林牧师也安排傅青阳这个教会把他们荒弃10多年的牧师楼拆下来，运来五条路，把它盖成了这个布道所，变得特别小， 因为重盖的时候很多地方要丢掉、啊、很多地方要剪掉这些。这就是这间传道屋的由来，它的历史上也只有我一个人住，后来我离开了，他们也拆掉了。我做牧师，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到现在38年了，牧师传道，38年里面，我5次买屋子。我想问问年会其他的牧师传道，他们没有我这样的经历，5次买屋子。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才做传道的时候，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床铺，没有家私，没有家具等等，造成我有一种的心理阴影啊，所以我变到喜欢买屋子，一遇见好屋子我就买，然后买的时候心里面都想改天退休的时候住，好像我很怕以后没有屋子住样子啊，因为出来做传道没有住宿的安排，我睡房不床，那我想啊，应该是所有牧师传道当中我一个人吧，我是一个，其他人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感谢上帝主的恩典，出来做传道初期面对打击不如意的事情，我没有怀疑过上帝，我也没有埋怨过人。我今天回头一望，我很简单的相信上帝，主恩够用，上帝的安排都是美好的。好，我说了，1978年我就来这个布道所做传道，我还叫幼稚园呢，我还叫幼稚园。你看，这是这边写说第一届毕业，这是我。那我的学生只有8个，当中这个后来成了我的天使啊，因为他到现在还记得他做幼稚园学生的时候我带给他的祝福啊。可是我在做传道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感动，我跑去距离5条路8公里外的甘蒙哥有一间 Methodist English School 甘文哥卫理英华中学，我跑去这间学校读冯法，所以1978年我读冯法，1979年我读冯法。我教幼稚园，我就传道，我怎么读冯法冯法？我告诉你，如果你看学校的 report card、啊、我是蛮江红的，我是学校里面出名的，不是没有去，就是早去，啊嘛，迟去早回呀、啊。因为学校的考试，我常常因为教会开会事情，我都不能够参加。可是我自修，我有我自己读书的时间。当我做传道、教育资源，也跑去这个学校读我冯法冯法的时候，有一个村民对我说：“牧师啊，那小地方的人都叫我牧师，牧师你很厉害，你做牧师，你做老师，你做学生。”全部都给你做了了。好，1980年 MCE 现在叫做 SPM 成绩放榜，你们知道我考到什么吗？我考到 Grade 1成绩，没有拍掌啊。 In Division 1轰动到那个小地方啊，因为一个又叫幼稚园，又做传道，也做学生的，会考到 Grade 1。我一年上课没有几天呐、啊，而且在我的成绩当中，我的biology， 我的生物课成绩非常的好。我的姐夫甚至建议我说，去印度读医科。那个时候。MCE Grade 3 第3等文凭，你就可以去印度读医科，只要家里有钱。可是我没有这个打算呢、啊。我读中学越来越兴趣了，我打算1980年读 Lower Sixth， 然后再读 Upper Sixth。 可是1979年年会开会， 派使的时候叫我多负责一间教会，就是卫理公会恩天堂在二条路。那个时候的教区长对我讲一件，对我讲一句话：你表现得很好，你做传道很好，我给你多负责一间教会。我讲教区长当时讲了这句话，我主要是见证一件事情，我做传道，我也做学生，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读书而懈怠了，而忽略了我做传道的工作，我把上帝排在第一。因为负责两间教会，而那个时候三一堂有半年的时间没有传道人，我还负责三间教会，也因为我负责三间教会还叫幼稚园，我的时间不够了，所以我不能够继续读 Lower Six。 新加坡经念灵修神学院在卫理公会系统里面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我做传道，我想我所受的那个，我所收到 我所面对的接待也是不同。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我做传道，在五条路做传道，我的薪水是150块，150令吉 net。 可是这150令吉扣除了我的月份奉献、主日奉献，扣除了我的中学学费，我虽然是传道人，虽然那个是卫理公会办的，我没有跟他们申请，因为我不习惯跟人家开口的，我还是交学费，一个月20多块，还有我缴交我的退休金 PPRS 或者我们叫做 EPF， 还有电单车的油费，每个月150块，到最后剩在我扣除这些之后，在我袋子里面的钱不到90块，不到90块一个月生活费。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的午餐和晚餐是一碗的白饭，一粒的蛋，就这么过。那个时候我曾经这么想，我的爸爸妈妈只要塑胶吧两天收入，就多过我一个月150块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跟我爸爸妈妈讲我在五条路的传道生活。10年后有一天我跟我母亲谈起来，我母亲很惊讶心痛，说你怎么没有跟我说啊，我们以为你在五条路传道生活很好，但是主恩够用。我记得一件事情，1979年12月，我要搬去五条路这个教会有牧师屋的，我要搬去那边住之前，我去一间中药店，我要买一份礼物送给那个钱宝通夫妇，因为他们接待我啊，让我在他们家住3个月，免费住免费吃，而且非常非常的尊敬我啊。我在那个中药店选选选，我选到一份礼物40多令吉，我打算买，我把钱包拿出来看看里面没有多少钱呐、啊。最后我只能够买一份20多份的礼物送给他们，谢谢他们3个月来款待我。但是接下来的3年农历新年，我都买一份新年礼篮给他们，他们收到的时候说、啊、够了够了，为什么一直送啊，我没有回答，他们不晓得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份愧疚感，送给他们20多令吉的礼物太饱了。好，1980年我做2条路的传道，5条路的传道，我跑2间教会2个地方啊，我在5条路一个地方150令吉不够用、啊、现在跑2个地方了，你们晓得吗，我的薪水还是150令吉。那个时候我觉得受伤了，我觉得被剥削，我觉得被忽视，我失望，我灰心。那一年政府在华文报章刊登广告，呼吁华人你们要做警察、啊、我们知道本来很少华人做警察嘛。结果我去申请了，我不打算做传道，不过我不是申请做警察，我是申请做 sub inspector 副警长。几个月训练出来，有一粒花在这边，我 这资格绝对足够有余啊！我讲个就可以了。我的马来文是拿到3，比我年长的知道，马来文拿到3，一二是 distinction， 3-6是 credit， 7-8是 pass， 我是拿到3，叫什么 strong credit， 我完全没问题啊。可是就在规定说在某一个日子要去洪都康警察局报道的时候，我没有去报道。洪都康警察局那是曼荣的警察总部，还特地派一个警员到我的家游说，对我母亲说：哇，怎么好又怎么好啊，做这个警长这些。那天我刚好不在家，回来了我母亲告诉我，我母亲也才知道我打算不做传道人了。她跟我说，他说：“既然你决定做传道人了，就不要改变，还是要做传道人。”我没有去印度读医科，我也没有去神学这个洪都康警察去报道。其实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什么？我要再去读神学，所以我要继续做传道人。所以1981年5月，我就进入马来西亚神学院受训。弟兄姐妹们，如果说1971年我11岁的时候我祷告说要做牧师，那是不成熟的决定。那么1981年我25岁了，我进 SDM， 那肯定是成熟的决定，因为我是在经历了不少的羞辱、委屈，我放弃做副警长的机会，我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也守住了我15岁的祷告，我要做牧师。所以我对人家说，我是2次献身，一次是15岁，一次是25岁。可是当我进入马来西亚神学院受训的时候，却是我另外一个考验的开始啊！因为马来西亚神学院和新加坡经念灵修神学院那个学习是完全不同的。新加坡神学院看重的是读圣经祷告，每天早上5:30一定起身读圣经祷告，然后7点做礼拜，12点祷告会，3点祷告会，晚上7点又祷告会，晚上9:30全部灯都要关掉睡觉。这是新加坡今天灵修神学院的生活。许多人说我们这个神学院是修道院，生活非常的严格，要求纪律。我还告诉大家，我还是这间神学院的模范生候选人呢。那你们晓得牧师有那种生活的纪律在了。而这间神学院强调读圣经祷告，如果有 不明白有不能够解释的地方，讲师一定说什么要用信心接受，背圣经一个字不可以漏，标点符号也不能够错。可是马来西亚神学院呢，做这种学术研究叫做 critical study， 我把它翻译吹毛求疵研究。举个例子，以色列人6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可能这么多人吗？那个时候人口这么多吗？芦苇海，是芦苇海，是红海，是红海 Red Sea 还是 Red Sea 是芦苇海呀？哇，这个叫做 critical study， 这种的研究啊，学术所谓 academic study， 让我的信心动摇。我怀疑自己从小听到的圣经故事，我怀疑自己所相信的。有一段时间我迷失了，我变了。有两个同学甚至批评我，你做过传道人呢，怎么你说话你态度像怎么样，不像传道人呢、啊、真的迷失了，因为我信心动摇，我失去信心。可是主的恩典，我在马来西亚神学院第一年年底的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醒悟，我把它看成做什么学术的醒悟。那个醒悟是什么？学术归学术，圣经归圣经，学术不是绝对的，圣经才是绝对的。学术研究会改变，圣经永不改变啊，上帝的话嘛。我把这种觉悟称它为什么？神学上的重生。所以我讲见证的时候，我对人家说我有2次重生，一次是我14岁遇见上帝，一次是我读神学的时候重生。我想读神学的人需要重生，你们晓得吗？4年神学训练那个过程是什么？第一年进来是天使啊，第二年是人，第三年是法利赛人，第4年变到鬼了。为什么？ 因为神学训练给你很多知识，可是如果你没有经历上帝的话，你就这么样变。感谢上帝，神的恩典，我变，但是神又把我拉回来，让我不但知识上的增加，我也不断的经历上帝他的这个恩典。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到理性灵性是教会的一个趋向啊。有时候人太多就理性了，上帝就把他拉回来到灵性，可是灵性走走走又变得 extreme 了，上帝又拉回来到理性，这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到的。那我的研究呢，我就不偏重灵性或者理性，我的研究我就在中间，所以我说我是中庸。如果你们跟我谈信仰，你发现那牧师很中庸，很包容心的，我是理性，理性兼顾，我就 不再排斥研究了，我更认真做学术研究，而且我喜欢看英文书，一点小聪明，英文书后面有 index， 你要找资料很容易找的。那我把我从新加坡今天灵修神学院所学的灵性知识结合马来西亚神学院的理性知识，那我的文章 research paper 常常拿到高分呐、啊。我去马来西亚神学院读81年，读结合了，我觉得很容易。那个时候的讲师陆清华牧师常常讲一句话：你们同学们，你们做一个 research paper 最少要3个礼拜，周龙杰只要5天就做好了。上帝恩，也因为这么样，我觉得神学很容易啊。结果呢，1982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读 lower six， 一边读神学，一边自修 lower six upper six， 然后1983年我报考 upper six， 我还交了学费，交了那个考试费几十块钱，我都忘记了，好像100多块的。然后同学们给我很多 lower six upper six 的书，我一边读神学，因为我5天就做好功课了嘛，我一边就读那些书，我要去考 upper six lower six。 可是没想到1982年年尾的时候，神学院来一封信，因为我成绩优异 upgrade 我。我本来是读 BTH， 这是给丰富成绩的人读的， upgrade 我读 BD， 这个 BD 是给那些大学生或者 HSG 成绩的比的。照着英国系统，一个有 BD 学位的人到英国的时候可以直接读 PhD 学位的，而神学院 upgrade 我读这个 BD， 一读这个 BD， 我比平常的同学多读8个科目，我的时间没有了，我不能够再看 lower C upper C 的书了，我是以上帝排第一，我把那些书推一边，我也没去考试了，虽然交了考试费，我就专心读我这个 BD。 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最后一年，讲师陆清华牧师鼓励我，他说你要再去读，你做神学院的讲师，所以我就申请去美国 Asbury 神学院读。假动有一个弟兄，他知道我要去美国读，他对我说，那个时候我们认识才1年，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不会花钱，你去读，我打一张飞机票给你，你去美国读的时候你需要钱，你就打电话回来，你告诉我，我就汇钱过去。这位弟兄是黄静林弟兄，我虽然后来没有去读，但是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欠他一份情，他那样的爱。我虽然申请去美国读书了，可是我内心一直在挣扎不安啊。最后我放弃了，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当年的祷告是我要做牧师，所以那一年1985年，我在南中报写了一篇文章深战，你们去看85年的南中报还会看到这篇文章，那是写我心中那个挣扎最后决定的那个过程。好了，1985年我从神学院出来，我就牧师嘛，结果呢年会就派我在三一堂，我明年要去牧会的这个三一堂，我在那边做牧师10年的时间，青年团契1年4年拿到全马征战总冠军，因为我的青年团体人数是超过170人， 几乎三条路这个小甘蹦小新村青年人全部都来教会了。还有年会执行部部员陈举明医生，他对我说，上一堂这间教会是年会所有教会当中增长最快最多的教会，感谢主。我在上一堂做十年牧师，华荣院长后来变会主，他两次找我。第一次他找我，他要我去伦敦大学，他说只要两年的时间，你读 MA Master of Art in Religious Study， 就你读硕士文凭专门研究宗教，回来后你就在神学院做讲师 Systematic Theology， 做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讲。我那时候我就华荣院长说，我说我的祷告是做牧师，所以我没有。可是后来两年后华院长又找我，他跟我说什么，他说现在的学生、英文不是很好，你来神学院做我的 assistant、做他的 assistant， 他用英语教学，他是英语，他不懂得华文的、英语教系统神学我翻译，然后帮他批改那个 assignment。 我知道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把我拉进神学院做讲师嘛。我不晓得为什么华院长要我做他讲师，他说神学生英文不好，其实我英文也不好嘛，对不对？但是我上他三年的系统神学，我跟英文部一起上，我写的 research paper 是以英文写的，我的成绩没有输过英文部任何一个学生。一些科目那些受英文教育的人读了都不要读了，比如说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学，一种政治学神学，他们读了不要读了。我的 research paper 是拿 A。 圣灵论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我的成绩是拿 A 写英文的。我在想也水了。甚至我在毕业的时候，华园院长说你用英文来写你的 thesis， 我怕得不得了啊。还好最后还是用华文写，因为就在我在神学院最后一学期的时候，郭汉成院长出现，他做了我的讲，郭汉成会长出现，他那个时候是讲师，结果他做我的 supervisor， 我就写华文了。所以说当华园院长说同学们英文不好，我英文会好吗？我不觉得好，不过也随了，我写的英文我自己看得懂，然后华荣院长他看得懂了，所以他就觉得我英文很好了。可是当华荣院长跟我讲这个事的时候，我37岁，我对他说什么，等我40岁的时候我再做决定，我要继续做牧师还是转行去神学院教书。可是来到1994年下半年，我38岁，我在上一堂做牧师第10年。那时候我觉得我在上一堂我应该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了，上一堂的成长也到饱和了，所以我就写一封信，上一堂会有的不知道的，我写一封信跟年会说饱和了，我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做牧师。所以1995年我就上任巴生班达马兰坛教会，一到那个教会我身体我的细胞好像又活起来，我在一个月时间把所有的会友中文英文印度探访完，探访了100多个家庭。我想起了我对华荣院长的承诺，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要继续做牧师了。我做班达马兰教会的牧师，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他们主日崇拜多少人。哦，他们告诉我平均120人，我就定下目标150人，还没有到复活节，4个月时间不到就到150人，我赶快又改200人，还没有到圣诞节就200人了。我在上一堂做牧师去的时候他们70-80人，我也定下了150人，定下了来200人，那是我最少3年时间才达到。可是在巴生班达马兰做牧师啊，不到几个月就达到了。 所以我在台湾研究宣教学的时候，我曾经写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内容大意是什么？巴生谷教会增长不奇怪，不增长才奇怪呢。我在三恩堂做牧师十年，年年唱欢送歌 Shalom my friend， 因为我的青年人很多，他们中学毕业的，丰泰毕业的，本地没有读书机会，都要到外地去，所以我甚至成立了新加坡三恩堂团契，吉隆坡三恩堂团契，一个月出去一次，关心他们有没有去做礼拜。所以每年欢送二十多个是小事情，可是我在班达马兰做牧师七年，从来没有唱过 Shalom my friend Shalom my， 我每年唱的是什么？我们欢迎你，要欢迎你，每年唱欢迎歌，唱得极爽啊。在班达马兰谈第四年，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赖腾生博士对我说，周牧师，巴生谷教会班丹马兰堂增长最快。弟兄姐妹们，我在三一堂十年，有人对我说三一堂教会增长最快。我在班丹马兰七年，有人对我说班丹马兰教会增长最快。我在福文堂十八年，没有人对我说增长最快，这是我的遗憾。我可以说我做牧师，我不喜欢看到空坐椅子的，椅子空坐的，那也是我的亏欠。从1993年到2007年之间，我十多次去台湾亚洲神学院研究院进修。1997年我51岁那一年我修完了，1997年我拿到教学硕士，2007年我52岁那一年我拿到第三个学位，立命教牧学博士。比较香港那些来自香港、澳门、韩国、日本的同学，我比他们每一个人都快毕业。弟兄姐妹们，不是我比他们聪明，而是我比较专心读书。那些来自韩国、日本、澳门、香港的同学啊，他们虽然跟我一起读书，一到周末他们就去看台湾景点，去泡台湾温泉。那我前后去台湾13次，我不知道台湾温泉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一到周末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学院，在图书馆里面做功课。我要赶做功课，因为我知道一回到芙蓉还是回到这个班达马兰堂，我没有时间做功课。感谢上帝，所以我比他们都快毕业。我刚才说1972年我16岁的时候，我写信给新加坡神学院经验领袖神学院长，那是我第一次写信。他在回信的时候，我忘记他信里面讲什么，但是他附上两节圣经。第一处圣经撒母耳记上3:4，上帝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第二节是路加福音2:57-52，讲到耶稣的身量、智慧，并上帝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那个时候我不晓得这两处圣经他给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我明白了，院长给我这处圣经，我在这里心态欠我，他是要我清楚晓得上帝呼召我。那我两次献身，我两次献身读神学，那表示我很清楚神的呼召，我要做牧师。还有这些经文说要成长，那我两次重生也说明了我成长。我不单只是在知识上增加，我经历上帝。所以好多这些见证呢，我跟大家说，我做传道我睡坏了3张还是4张，传不传防不传啊，这些都是见证来的。但是这些经历就让我不断，我在所谓我的属灵生命成长。所以我不单有客观知识，我有主观那个经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遇见上帝。那我最后我要说的，我两次报读神学啊，我两次去读中学，又读初中三，又读 Form 4 Form 5。 我申请进马来西亚神学院， 我去台湾进修宣教学硕士、教牧学博士，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议的，没有人跟我说的。可是我怎么会一次一次做这样的决定呢？我相信那是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上帝在我心里说话，上帝引导我，上帝感动我，他要我继续的成长。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十六岁的时候，传道人送我这节圣经节，我送给大家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谁敬畏上帝，上帝就指示他当选择的道。我回头一望，我做出这些选择，没有人跟我说，原来是上帝在指示我，微小的声音。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微小的声音说话，感谢主。两年前我被选为牧师部主席，年会牧师部主席，有一个退休的牧师，他知道我的背景，他对我说什么，你是苦尽甘来，苦吗？我想苦是上帝化转的祝福。我所经历的，我回头一望，如果年会不是不要我，我不可能去读冯凤凤凤。所以你看，原来上帝一直在带领我，讲说苦，回头一望，原来是上帝化转的祝福，所以没有苦。所以我想，我选做牧师部主席应该是一种的肯定，因为在我们的架构里面，牧师部主席就是全体牧师传道的代表，那是上帝，我把它看作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肯定，肯定我做牧师的心智，也肯定我这三十多年来的侍奉。感谢主。这个人你们一定认识，尼可汉 YB， 他现在是霹雳州州议会议长，他曾经做过霹雳州高级行政议员，等于是霹雳州副州大臣。他跟我在教会一起长大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们见到他，你们跟他谈，我的基督徒名字叫做 Andrew 华人会都常常叫我 Andrew 的他一定会讲 Andrew 做牧师is a miracle， 是一件神迹。他为什么说我做牧师是神迹的？因为他知道我的背景，我那个成长过程，挣扎和那个成长过程，所以他才那么说。最后我要说的，我没有忘记1972年15岁那一年我的祷告，我要做牧师。我回头一望，主一路在带领着，回头一望，主的恩典够用。今天唱的回应诗《缠住爱中歌》，我跟大家说过，唱歌诗歌是我的祷告，是我的生命之歌。我在1978年我就对五条路的青年人说，这首歌是我的最爱诗歌之一，很美的一首诗歌。我们要知道他在歌词讲什么的时候，第一节讲到环境的改变，人事的改变，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上帝在引领我们黑云当头处，不过会改变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首诗歌我送给大家，也巴不得成为大家的祷告，也成为大家的力量，大家的安慰。因为这首歌，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也唱这首歌给大家听了。好，有人弹钢琴吗？有，谢谢你老师哈。我们来唱这首歌做一个回应，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是讲我的生命历程，是讲我的生活遭遇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唱。看着天来妙爱中，我心不怕变迁，这般心靠正稳妥，变迁不到时间，总是身外风怒后，心中有 No 原来